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来自蓝心湄，真的没有办法把她和这期三人行里面土里土气憨头憨脑的林美好联系在一起。除了说演戏之外呢，其实她是唱歌出身的，主持也只是她的副业。而这张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是加盟宝丽金之后出的专辑，在造型和歌曲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来自光良，个人觉得光良的歌曲好像一直在阐述约定和等待，到底是和谁的约定呢？一个大男人能够唱出这么温暖细腻感人的歌曲，温暖了自己也为别人疗伤。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新家就是九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家就是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一首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是一首非常开心非常活泼，充满了小女生那种很开心的调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开启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初始这首歌呢，也是当初巧乐兹巧克力刚刚生产的时候，是用了这样的一首歌当做自己的广告宣传曲。那其实我们非常熟知的广告宣传曲还有很多，你像我第一反应的就是王力宏娃哈哈矿泉水，唯一爱的就是你。好吧，献完丑之后还是要继续来听好歌，来自张杰，我的舞台。 骄傲的存在，

的眼泪为了你擦。 来自刘文正，我的心里没有他。很多人都知道这一首歌呢，其实是由一首拉丁文歌曲翻唱过来的。那它的原唱呢是叫做 Laura Fiji， 名字呢是 History of Love， 拉丁文呢是 Historia de un Amor。但是大家一直都弄不明白谁才是他的中文版原唱呢，因为这首歌唱过的人真的是很多，比如说像张国荣、凤飞飞、尤雅、叶丽仪、邓丽君、费翔，一直到年轻一代的黄小琥和李宇春等。最受支持的两个派别应该是凤飞飞原唱和刘文正原唱了，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 But who care， 歌曲好听就好咯。来吧，继续为你放送好音乐，我是江帆，听到凤飞飞《姑娘十八》《一朵花》。 大家好，我是阿杜。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前卫。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 别口是心非，我可以从头到尾去不动作的享受枯萎， 心跳分裂了变成真实的我拒绝，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看不清的世界，来走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不了的飞，心跳分裂了变成真实的我拒绝，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看不清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 来自阿杜《天蝎蝴蝶》，非常快节奏的一首歌曲。我们都知道阿杜是新加坡籍的华语歌手，那么初识阿杜的时候就是当初电视剧《男才女貌》热播时候他演唱的主题曲《他一定很爱你》，当时追这部剧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林心如和陆毅所演的男女主人公的那种能够在现代都市当中顽强奋斗，同时呢又能够保持本真，有一份非常纯洁的浪漫的爱情那样的一种精神。而由阿杜来演唱的主题曲《他一定很爱你》更是为这一部剧增分不少。新加坡籍的华语歌手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不少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说像蔡淳佳，听到的蔡淳佳《南屏晚钟》。 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心中，只听到那南屏钟。

张信哲《爱如潮水》。我个人认为，在华语乐坛当中，声音可以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的男歌手呢，应该也只有张信哲和林志炫了。他们两个的声音都可以说是极其惊艳，特别是高音部分。林志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当他参加《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时候，演唱了一首《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简直是惊艳至极。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我们来听这首歌，感受一下林志炫极其漂亮的嗓音。 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 answers, and I know just how to lie. I know just how to fake it, and I know just how to scheme. I know just when to face the truth, and then I know just when to dream.And I know just where to touch you, and I know just what to prove. I know when to pull you closer, and I know when to let you loose. And I know the night is fading, and I know the time's gonna fly. And I'm never gonna tell you everything I gotta tell you, but I know I gotta give it a try. And I know the roads to riches, and I know the ways to fame. I know how to roll it, and I know how to break it, and I always gonna be good at you. But I don't know how to leave you, and I'll never let you fall. And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山中车再也不见也不理会他，我们把他忘了吧。什么话都多余啊，爱情像个长假，再美的回忆结束了还是要回家，不管是苦涩还是甜蜜，忘了他，他是个傻瓜，他不值得你还为他流泪牵挂，有太多好男人是你的选择啊，想再看到你笑得灿烂如花，忘了他，我的妹妹啊，虽然他是我最喜欢的朋友啊，我打算从此再也不见也不理会他，我们把他忘了吧。怪他，你还是会想他，对爱你已不再有想法，成长的痛苦原来有那么多的代价，哦，忘了他，他是个傻瓜，他不值得你还为他流泪牵挂，有太多好男人是你的选择啊，想再看到你笑的。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